就是自由，那快乐是什么？那只小的红色苹果和蓝蓝的天，挥动双手一起告别调皮的热带气旋，风和树叶间靠着肩，两行脚印洒在路面，超现实的童话世界，烦恼已走远，只是想要小心翼翼地在你的不确定，热情还不够彻底，到临界点的距离，要一点氧气夹在你我之间。天空中挂满星星，猜不出哪个是你，一起去玩不缺幼稚的游戏，能不能让我靠近 公司工作做那个制作，加班呀，那是差不多属于常事了吧。主要工作是负责剪辑那一块，就是对后期视频剪辑，这是最熬人的一会儿。广告人嘛，广告这一块就是那个有一句话，就半夜有三种人，就其中广告就是一种人。那个我们当时就算过一次，如果说就是按照一年上班下来，差不多就相当于正常人上班了三年，我们算过一次。因为没有按照这边就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嘛，所以你平常时间几乎都是在除了正常上班时间就是加班了。我觉得玩的时间少，还是大部分时间想来想去还都在工作中。不愿意，我们习惯就好了，我还是感觉习惯就好了。我现在就是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休息了，成了这两点一线。由于这个工作很少来陪他，我觉得挺感觉对他挺愧疚的。他现在一个人在那个云南，就想跟他说一声他辛苦了。

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。 夜歌，一个装秘密的盒子。 我猜你一定在另一个世界等了好久，等着你的父母来认领你。为了打发等待的光阴，你听我给你讲童话，听你父亲给你念诗，听母亲为你歌唱。还不会说话的小孩子一定没有喝过忘情水，要不你怎么会一听到我说童话，你父亲念诗，你母亲歌唱，就会立刻安静下来，瞪着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看呢？ 在我的窗外飘落满地的旧思绪，把情话唱给女人听，有了酒和烟雨才能醉。

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。啊， 这里是夜歌， 你在说给谁听？ 长大了，出了错就不会被原谅，所以小孩子是有特权的。做了错事的孩子一脸的无辜，眼睛还在讨好，双手却仍然继续犯错。可让我们这些大人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能任凭心里的爱怜如同湖面上的晨雾肆意地蔓延开来。你呢？无可奈何。听见有人说啊，我们对小孩的宽容，其实是对内心最纯粹的自己的溺爱，真是这样。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 在工地缺人手，我们都得夜里加班。对，那个再有十多天吧，应该十多天，那个这楼就盖完了，到时候我们也就能歇几天了。

泰戈尔说啊，只要孩子们愿意，他此刻就可以飞到天上去。可是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开，我想是因为我们的口袋里有很多的童话，外婆的动物童话，父亲的大山童话，母亲的花朵童话，还有我的夜歌里的童话。小孩子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无论拿起什么都往嘴里塞，一口接一口，这就是白日梦的飞行，和成年人无关。修炼得差不多八面玲珑的人不懂得制造快乐，而那些专注于自己的坚持的小孩才是有喜剧精神的人。 午后微风吹送诗人乱意，碧海晴空缓缓欲睡的我，生活太沉重，白日梦让我轻松，所欲自由，爱情来了又走，何须执着是对是错，让它随风流出你的梦，又做着感动。 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了就来 特别自豪的是，你爷爷是摄影家，他只对孩子和动物着迷，他记录下了你从出生到现在的每一个样子，他总是得意地拿给每一个客人看，说哎，怎么样，好玩吗？多年后你打开这份记忆也会笑出声来的。而不再来的有童话的童年，过去了的童年里的童话，多年后翻开爷爷为你制作的相册，你会笑出泪来。还有个让你笑的呢，听说过吗？妈妈哄宝宝睡觉，宝宝还没睡着却把妈妈哄睡了。听啊，他在睡梦中还为你唱着摇篮曲。好，我是吴卓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没有想象的多，曾经简单的问题现在去疑惑，瞬间再没有错过。